那个对整个世界都不屑一顾，哼，谁呀，是吧？偏偏呢，对着你唱情歌，那是不是想想都会觉得心动呢？那么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之情感文化范儿板块呢，要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摇滚歌手也温柔。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说到崔健，那这肯定是咱们摇滚乐的前辈了哈。甭管是做音乐呢，还是做人，他呢一直都是心直口快，敢于去批判很多自己看不惯的现象。但是呢，他也唱过很多温柔的歌曲，比如说非常经典的《花房姑娘》。那么这首歌呢，是崔健1989年演唱的一首歌曲，作词作曲都是他自己，收录在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那么几乎在崔健所有的歌曲当中，这首歌《花房姑娘》算得上是最抒情的一首了。那比起他那种标志性的嘶吼式的演唱，这首歌呢多了一丝柔情。但是呢，这一丝丝柔情也是透露出了20世纪80年代青春情感生活的冰山一角。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在这里不该你，哦哦，

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哎呀灰姑娘，我的灰姑娘，我总在伤你的心，我总是很残忍，我让你别当真，因为我不敢相信你如此美丽，而且你可爱至极。哎呀灰姑娘，我的灰姑娘， 周健康说歌是好歌，就是不能随便唱。有一次呢，带我对象呢参加聚会，在 KTV 里唱了这首歌，之前练了好久，结果因为一句你并不美丽，他就跟我分手了。哎，素圆扁说了哈，小时候爸爸喜欢听郑钧的歌，我不喜欢，心里吐槽，就觉得歌不好听。没想到呢，现在我也喜欢上了郑钧的歌，但是呢，爸爸已经很久不听了。有一天我放赤裸裸的时候，他还跟我一起唱了起来。0371说了，这歌是写给灰姑娘的，不是写给女神的。男若追女，辛辛苦苦，肯定不能唱这首歌。可是呢，如果两个人打情骂俏，这首歌还真是难得的佳作。郑钧的《灰姑娘》这首歌呢，是郑钧写给他大学时期的恋人的。可惜呢，后来这个恋人就变成了前任哈。其实呢，在歌坛当中，给喜欢的人写歌呢，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写完歌呢，却没能走到最后的也有很多很多。比如说 Beyond 乐队有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喜欢你》哈，那么这些年呢，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那么这首歌呢，就是黄家驹写给自己的当时的女友的。那么当初做音乐的时候呢，黄家驹比较专注啊，就把时间精力呢都投入在了音乐之上，结果呢就疏远了当时深爱的女友，最终俩人就分开了。于是呢，黄家驹就觉得很内疚，就写出了这首《喜欢你》。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很经典的来自 Beyond 乐队的《喜欢你》。 原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 那辛爱琪说 Beyond 真的爱你展现了摇滚乐的温柔，郑钧灰姑娘上学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喜欢，最喜欢这两首歌了。来自 Beyond 乐队的《喜欢你》，甲乙丙丁不是我说了，我的最爱是许巍、汪峰，个人实在是爱不起来，总觉得一个风格没太变化，但是呢，也不能否认他的音乐还是不错的，只是不符合我的口味。后半句的主语是谁呀？心头手指尖，他说了，以前一直不怎么听崔健，总觉得他的歌呢太沧桑，但最近呢才觉得真的挺好听，这种感觉呢就是一种真挚。等风等雨等你说这歌被翻唱太多了，唱出来不难，但是呢能像崔健一样唱出味儿来真的是不容易。千里长歌也说，我听完之后就觉得姑娘这个词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单词。歌坛上呢几乎很少有歌手会讨厌唱自己的歌，但是呢歌手张楚呢就特别不喜欢自己早期的作品，比如说那一首姐姐。这首歌呢跟张楚其他的作品不太一样，名儿呢叫姐姐，但曲子相对来说呢很温柔，歌词呢更是真情流露，以至于呢很多人都真的以为这是张楚写给他姐姐的歌，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读。张楚呢曾在一次采访当中就说了，这首歌是90年创作的，歌词写的并不是自己的故事，当时呢很多年轻人充满了理想，但是呢父母始终希望孩子们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去选择人生，那么这样呢就导致了新老两代人的矛盾。那么这样的矛盾呢相信大家也很熟悉啊，可能现在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哈，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按照父母的想法去生活，成为他们觉得正确的人。那么张楚写这首歌呢只是想把这个部分呢给反映出来，而且呢自己也没姐姐，但是呢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外界的误读呢就让张楚觉得特别无语，没法跟别人去交流这个事情了，从而呢这个自然而然的哈他就对这首歌产生了一个抵触的心理。但是呢不能否认这首歌依然是音乐史上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那么在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来自张楚的姐姐。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摇滚歌手也温柔，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 雪还不下，站在路上眼睛不眨，我的心跳还很温柔，你该表扬我说今天很听话，我的衣服有些大了，你说我看起来挺嘎，我知道我站在人群里

下车先飘，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风骚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广播伴耳边， 87.6。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天气以阴为主，北部地区有雨雪天气，量级较小，不过外出还需要注意交通安全。预计今天白天最高气温为13度，比昨日下降超过10度，请注意及时调整穿着。今天中午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东北风三四级，气温12到13度，相对湿度 15%。 今天下午阴，北部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或小雪，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轻雾，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阴，偏北风三级左右，气温10到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今天的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主题是摇滚歌手也温柔。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很多歌手呢唱情歌可能都是因为经历了一段并不太美好的爱情，就拿李志来说哈，他有一首歌呢叫做《关于郑州的记忆》。如果说不事先了解就来听这歌呢，恐怕很多人都不会想到李志是一个摇滚歌手。那么据说李志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工作找得不太顺心，待业期间呢每天泡在网吧，有一次呢在聊天室里偶遇了一姑娘啊，聊得很投机是吧，然后呢李志呢还给人唱了一首歌，后来呢大家一看觉得不错，那就约见个面吧。于是呢李志就买了一张从南京到郑州的车票，本来想去寻找爱情，结果呢人家女孩从始至终也没露面，电话都关机。那么从那以后呢两个人再没联系过。后来呢李志为了纪念这一段感情呢，就写下了这一首关于郑州的记忆，一起来分享吧。 在火车上路过这城市，一个人悄悄地想起他。他说他喜欢郑州冬天的阳光，巷子里飘满煤炉的味道，雾气穿过他年轻的脖子，直到今天都没有散去。关于郑州我想的全是你， 下来想去都是忏悔和委屈。关于撑着我爱的全是你，爱来爱去不明白爱的意义。关于撑着只是偶尔想起，现在它的味道都在回忆里。每次和朋友说起过去的旅行，我不敢说我曾去过哪里。 七月青兰说，歌曲真的可以改变人生，当初爱上这首歌，我的人生就变了。报志愿的时候果断填了郑州，后来就被录取了。月球上的 T 说，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吗？ 关于郑州，我想的全是你，上来生活无非是痛苦和美丽。关于郑州，我爱的全是你，爱了最后我们都无路可去。是是而非或是事事可畏，有情有义有事有迷无罪。时间改变了很多，也什么都没有，让我再次拥抱你郑州。 关于郑州的记忆来自李志。其实呢，温柔的歌不一定非要是情歌，比如说麦田守望者乐队就曾经唱过一首非常温柔的《在路上》。这首歌的歌曲内容和爱情没啥关系，但是呢，却给人一种阳光、清新、积极向上的感觉。歌词呢，也很朗朗上口。也许我要的太多，都不想你难过。也许应该简单活着，快乐痛苦不说。我们没有理想，流浪没有方向，只是梦中的麦田，守着一片金黄。 想的美，你们也无常的 在路上，来自麦田守望者乐队的演唱。几年前的人们还是很喜欢说梦想啊、远方啊这样一类的词，显得特别的洒脱哈。但是呢，矮大紧先生也就是高晓松创作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之后，诗和远方就常常被拿来调侃，诗是读不懂的诗，远方是到不了的远方。那么高晓松呢也很有趣，当你写完这首歌之后呢，向来很文艺的他哈，就决定要找一个摇滚歌手来唱这首歌。那为了确保这首歌的品质呢，他呢还自娱自乐了一把，先把歌放在了一边，说如果一年之后我还能想起来这歌，就说明这歌还不错，那就找人去唱，如果说忘了，那就说明这是一首烂歌。没想到呢，这歌一放放了三年，直到2016年才把这歌想起来，随后呢他就找到了许巍来演绎。一起来分享许巍这一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说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烤串、啤酒、花生米，我还年轻。醉苏清风说，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浑身起鸡皮疙瘩，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每一次听都能让我日渐消沉的心重新焕发生机，每当工作学习之余听一下，总能生出新的动力。 那些誓言与梦想，在分手的街边，他紧抱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我独自渐行渐远，膝下多了个少年，少年一天天长大，有一天要离开家，看他背影的成长，看他坚持回望，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笑着对他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会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 少到那边还不顾一切。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甲乙丙丁不是我说，人世间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你的快递都比你去的城市多。所以很多人听到这首歌觉得特别的触动心灵，在这样一个躁动不安又步步为营的当下，有人唱出了心声，唱出了辽阔的远方和前行的勇气。特别是副歌很巧妙，像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的口吻，没有激昂，许巍柔和的低吟浅唱。这是来自许巍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那么这首歌的曲调呢还是很温柔的哈，许巍的演唱呢也很柔软。即便是这样呢，但是当年的许巍还是很躁动的，如果说听了一些早期的专辑，大家就会感受到哈。那么在当年的摇滚圈呢，有一位现在也是非常厉害很牛的音乐人哈，视许巍为一生的劲敌，谁呢？这就是永远欠他一个头条的汪峰老师。在2006年的时候，为了纪念已故乐手张炬，国内的摇滚界的很多歌手呢一起录制了一首很有名的歌曲叫《礼物》。许巍呢唱第一句，后来呢第二句才是汪峰。结果呢就不知道为什么汪峰老师呢托了七个人啊拐弯抹角问到许巍电话，打过去之后直截了当的说，你是我认定的唯一对手。但是呢就没有然后了。其实我看到这个桥段的时候，我一直想，我说哪怕说完这一句话是吧，跟许巍调一下，汪峰唱第一句，许巍唱第二句，那这句话也有意义哈。后来还是没有改变。好吧，我们接下来分享由许巍、汪峰、张楚、高旗、丁武、栾树等人共同演绎的这一首很经典的歌曲《礼物》。 剩最后一曲，你先开口唱吧，不然都睡了，总要有一个人醒着，也不太好熬。剩最后一杯，我们分了喝吧，心都快冻僵了，应该让它轻轻跳一跳，蹦蹦也好。剩你自己陪着自己，最后剩我变得越来越忧郁。梦还剩一个，你先做了再说，别等天亮后脸色都那么的遗憾，又不好抱怨。 灯还剩一盏，你要你就点燃，若换堵枪眼，我就咬牙上前，用胸膛挡给你看。 最后剩你一点也没脾气，最后剩我还想坚持到底。 天太阳照耀着，就会快 还记下上面所有的人走的路的轨迹，还记得紧紧握的拳头不算是，还有那故事的开始，心中单纯的意义是我们能真的在等待着和这么一天，能够把一个的坚持留下来的是瞬间，从前的荣耀可以抚平从前的伤，后来的战士可以扛起后来坚固的枪，飞得起来应该飞得起来，碧海蓝天只等风的到来，飞得起来都飞得起来，让所有的人坚信我们未来， 礼物来自许巍、汪峰、张楚、高启、丁武、栾树等人共同演唱的这首歌曲。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哈。否定先生说，2009年李志在郑州开演唱会，唱的关于郑州的记忆，还临时加了词儿，唱的是就算你终于会忘记我，就算你终于会忘记这一切，哦宝贝，我是多么的爱你，从今天到死去我都爱你，从六年前我一直爱你，我多想留在郑州。大雄说，姐姐这个词几乎包含了所有男人对于理想中女性形象的完美概括，温柔、母性、美丽，以及对于家的无限思念。当然了，这其中不包括天津人口中的姐姐。简单提一句，他说不好意思，这个不是简单提一句。17号楼的阿纪说，记得小时候总缠着我妈妈，让她再给我生个姐姐，后来才知道姐姐不是想生就生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不可不吗？我们刚才提到了哈，这个许巍，有一位把他当作劲敌的这样的歌手也很有名，那就是汪峰老师。那么通过综艺节目《歌手2018》的舞台呢，汪峰已经凭借很多颠覆性的演出，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的惊喜。那么在2011年的时候呢，他也发行过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叫做《爱你的方式》，收录在了他的专辑《生无所求》之中。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写的也很甜蜜。我爱你的焦虑，爱你的偏执，爱你的坏脾气，爱你的恍惚迷离。我爱你的封闭，爱你的悲观，爱你的坏习惯，爱你的自以为是。无论你什么样子，我都深深的迷恋。亲爱的，这无法解释，这就是我爱你的方式。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汪峰的这一首《爱你的方式》。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稍后是小说联播。那么在今晚十点，今晚我们说电影，为大家带来的是 X 战警系列的第二部，欢迎收看收听。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我爱你的焦虑，爱你的偏执，爱你的坏脾气，爱你的恍惚迷离，我爱你的封闭，爱你的悲观，爱你的坏习惯，爱你的自以为是，无论你什么样子，我都深深迷恋。是我爱你的方式，无论你如何存在，我只想陪伴着你，亲爱的，这没有原因，这是我爱你的方式。爱你的皮肤，爱你的卷发，爱你的香烟味，爱你的蹩脚一株，我爱你的叛逆，爱你的掩饰，爱你